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小小的摔倒跌倒，最后就导致了骨折，而且是一些很严重的骨折。有哪些骨折呢？比如有些人猛一个屁股墩坐下去，哟，最后起不来了，好不容易把他通过急救的措施送到医院去做检查，发现腰椎有压缩性的骨折。你看看那腰椎压缩性骨折以后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产生行走的不便，甚至于压迫了一些重要的神经，引起大便小便的失禁，还需要长期的卧床。你说厉害不厉害？当然厉害。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蹲一摔，大腿啊往哪儿一靠，那么出现了一个撞击，最后引起了骨颈的骨折。这也是个很伤脑筋的事儿，很长段时间都不能下地，不能行走，都疼痛，而且还容易留下残疾和后遗症。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骨折，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为什么这类的朋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磕磕碰碰，一个正常的在我们日常说的一个摔跌一下就产生了这么严重的骨折呢？根源就在于他的骨质出现了疏松。过去呢，人们有一个误区，说人老啊骨头硬，干事儿最有劲，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现在应该正确的说，人老啊这个骨质松，处处多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骨骼啊是我们人体的身体中间的细胞组织器官这一系列的正常的生理中间的一部分，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整个的身体啊它的结构上它的功能上都会出现退化。而骨骼系统呢最主要的就表现为一个骨质的疏松。有一朋友说怎么叫骨质疏松呢？我们用一个最恰当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给大家讲。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你看那个大树刚刚很青年时候壮年时候，后来把它砍伐出来以后，可能做了一个大的柱，做了大的一个梁，经过了若干年以后，看外表看起来那个梁那个柱似乎还是很好的，像一些古建筑上都有。但是呢你如果用螺丝刀或者用个其他的工具把它那个外边的皮儿敲开看，它里边就出现了很多的蜂窝状的缝隙。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这种木材的疏松。我们人的骨质疏松呢就跟这个道理类似，就是说构成我们骨骼的那些骨边外边叫皮质，里边叫骨松质，还有这个松质中间那些蜘蛛样的啊那些骨小梁啊，以及松质和中间形成的一些空隙沉积的钙啊磷啊，这些叫骨的实质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骨量的话明显的减少了，不那么结实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称之为骨质疏松。这个骨质疏松的后果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树如果已经朽了，已经不能够很好的沉积了，就容易出现异常的折断。而人的骨骼出现了这种骨质的疏松呢，也就是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不正常的骨折，医学上叫病理性骨折。那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大家讲啊，随着人年纪越来越大会出现骨骼方面的一些退化的问题。但是呢平时有好多朋友啊他不太察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骨质的疏松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说逐渐逐渐的出现，不是一天就形成的。所以呢有些朋友呢他没有能够很好的察觉到。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我们自己出现了骨质疏松，尤其是中年和老年的朋友，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呢有时候对自己做一个自查自测，就是自己检查自己测定。一，腰部啊和这个脊柱啊，也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支柱和大梁，如果在里边的骨质出现了疏松呢，首先就容易出现腰背沿着脊柱以及向两边 扩散的这种明显的骨痛、骨软、骨无力三个症状，疼痛，感觉到没劲儿，还有的话，有意识的自己都感觉到似乎害怕做重活发软，尤其是在我们要努力的挺胸、抬头、站直的这种伸腰的时候，或者说是弯腰去捡地下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更感觉到这个腰啊、背啊这地方疼痛会加剧，这是一个叫骨痛。第二一个呢，由于这个我们人，哎，他在这个脊柱上边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椎体的叠加，当他这个骨质疏松可以波及到多个的椎体，一直从颈椎到底椎、尾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人到中年以后，经常出现一个身高的变矮小，也就是说老抽在北京叫，那这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明显的真相。怎么老抽呢？像一般一个男同志吧，原来是1米75，你说多好，显得非常匀净，但怎么到了50岁以后一测只有1米7了，1米71了，那4公分跑哪儿去了？哟，骨质疏松了，所以就椎体之间的这种缝隙变窄了，椎体适度的压缩了，这就是骨质疏松。另外一点的话，除了我们平时所说的在这种脊柱啊，在这种关节啊这地方它的疼痛啊可以表现以外，还有一点就是看看你的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祖先通过几千年的观察总结出来一条，牙齿也是一种特殊的骨。实际上现在你看牙齿，牙科医生说外边有牙釉质，里边有牙本质，哎，再有牙髓腔，实际上啊，牙就是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骨骼，所以人到了中年以后，明显的出现牙的松动、脱落这种情况的话，要考虑是否有骨质疏松，还有牙缝越变越大，变得越来越稀，牙周容易出现病变，这些都有骨质的疏松导致牙的病变有关系。所以根据这些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那如果出现了这种骨质疏松应该怎么办呢？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骨质疏松是与人的衰老是成正比例的，人年纪越大出现骨质疏松这种情况就会越来越重。那怎么样阻断这种骨质疏松的发展，避免出现那种病理性骨折甚至危及了我们的生命，那就要好好的从加强对骨质疏松的调理做起。祖国医学认为啊，我们骨骼是由肾所主宰的，也就是说《黄帝内经》讲到的肾主骨。怎么肾主骨呢？因为骨骼是否健康与它内在的骨髓的功能是否正常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黄帝内经》就强调了，说肾精可以化为骨髓，化为脊髓，化为脑髓。这个骨髓有什么作用呢？骨髓就有很好的成骨护骨的作用，就是促使骨骼的健康，保障骨骼的健康。因此要好好的健康你的骨骼呢，你就要好好的做好对肾的呵护，而且肾的功能的强劲就与我们人的一生有直接的关系。在青少年的时候，肾处于一个自阴自阳的状态，它逐渐的发展起来，到了青年到壮年就到了最鼎盛，就是最强的时候了，那时候你浑身有劲儿，你精力充沛，你骨骼健康。但到了中老年以后呢，它就逐渐走下坡路了。为什么呢？肾精透支了，肾精亏损了。为什么会亏损？为什么会透支呢？这就与你几十年的劳累啊、生病啊等等等等的原因有关系，尤其是长期的过劳，还有些人有些不良的嗜好，都可以导致肾精过度的流失。所以要健康骨骼，就要重视补肾。补肾，也就是说，使我们肾中间的其精微物质的话，能够达到一个很饱满的程度。因为它饱满了，那精生水，生什么水呢？ 足够的充足的肾精就可以生骨髓，骨髓干嘛？就可以造骨养骨护骨，延缓或者说避免你出现骨质疏松，避免它导致那种病理性骨折，避免它威胁你的健康和安全。补肾怎么补？中医历代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名方，有很多很多的药剂都有补肾的功效，但是最推崇的是什么呢？根据我们人是一个温血哺乳动物，所以特别强调了用一些动物性的食材帮助大家补肾，比如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到的来自北极的珍品海狗。海狗的话，它是一个温血哺乳动物，是一个高等动物，而且的话海狗在这种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能够很好的生衍繁殖，就是因为它通过大量的摄取一些比如像深海的鱼类啊，以及一些特别富含营养的物质，然后达到了啊有最充足的肾精。海狗边中间有100倍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磷脂，而且它的血红蛋白，也就是补益我们气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啊，是牛肉的20倍之多。而且我们刚才谈到了骨骼，一它需要很好的一些蛋白作为支柱，哎，它有17种的氨基酸，这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丰富的什么白蛋白啊、黏蛋白啊、胶原蛋白啊，都是健骨的好材料。还有丰富的钙、磷、铁、锌等等等等。也就是说，通过海狗鞭，通过它的补肾，通过它的对肾精的这种充养、补充和营养，就能够帮助你提高骨髓的造血功能，使你的骨骼的健康得到更好的全面呵护。所以说到这一点呢，作为中老年朋友多有肾虚之症，及时的用它来呵护你的健康，保障你的骨骼健康，那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要当心无痛性的心梗。急性心梗的典型的症状呢，比如像出现心前区啊，或者胸后啊，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反复发作的剧烈的绞疼。那当然了，你服了一些扩张冠状动脉的一些药物以后啊，就是你以为可以啊缓解了这跟心绞疼不一样，但是心肌梗死呢，你服了扩张冠状动脉的一些药物的话，它不能够缓解，或者呢自己啊患者还要表现出来一种恐惧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心电图啊可以特异性的发生改变，就出现了一种病理性的 Q 波。 那么一般呢，说是在心肌梗死的话，在医学上头啊，这个不容易啊漏诊。而且呢，有些呢，既往没有心脏病史的人，并出现了非心脏病的一些症状，那么所以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问题，它出现的不是啊典型的心肌梗死的症状，而是出现一些非心脏病的症状。有人表现出来没有原因的出现了牙龈和口唇结。舌头啊发麻发痒，没有心前区的疼痛或者心慌气短的这个心脏病的症状，那么从前呢也没有心脏病史的，这个时候稽查心电图的话会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么咱们说实在这个时候啊就应该呀、啊、住院抢救。所以说往往有的人呢不是出现典型的心肌梗死的症状，但是呢你要是感觉到有一些好像跟心脏病没有关系的这些症状，咱们也千万要重视，就是说的牙龈啊口唇啊舌头啊发麻呀发痒啊，那么虽然没有啊心前区疼心慌气短，但是呢没有心脏病史，可是呢你上医院觉得不对头啊赶快去查呀，最后还是出现心电图呢可以啊表现出来的，那么医生就可以诊断你为急性的心肌梗死超积极的心律失常，或者还有左右说支的交替的组织，以及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往往就可能呢就是有几种啊发展的可能，那么这个时候造成的梗塞的面积就会比较大了，并发症也会严重了。如果心律失常啊休克啊心律衰竭啊你要抢救不及时的话，那么往往呢就是影响到生命，而且这种严重的情况的话呀会失去逆转的机会。另外不典型的这个心肌梗死的话呀，急性心梗的超积极的话呀，可以发生潜在的一个致命的并发症，会出现心室颤动，一旦发生室颤一般条件下不容易啊抢救的，可以形成啊脑性的这个缺血性的昏厥休克猝死。所以说对于无痛性的心梗无典型症状的心梗，咱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要注意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典型症状，可是你实际就是心肌梗死，很容易发生心室的停搏，或者出现心室频率过低。那么这时候你心脏的整个的跳动的频率过低，供血供氧直接影响什么？影响脑部，脑缺血、昏厥、死亡。所以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脏器啊会发生相应的老化，其中心脏的冠状动脉的硬化，出现心肌缺血缺氧，心供血不全，形成冠心病。所以咱们呢千万要注意啊，这些表现出来的是不典型症状的心肌梗死。那当然了，在这个基础上刚才就介绍了，有一种是可以发展为典型的急性的心肌梗死，梗死的面积这个较大，并发症严重。那么第二种是出现了在这个无痛性心梗，就是不没有典型症状的心梗的基础上，出现急性心梗的超积极，诱发对于生命潜在的危险非常大的心室的颤动室颤，还有一种容易发生的心室的停搏，你整个心室频率过低就影响脑部的供血供氧，出现了脑部缺血昏厥死亡。所以这个虽然是出现了这个不典型的症状，你自己没感觉那么严重，那么往往呢自己不注意疏忽了，甚至呢该去医院都不去了，你没法给你抢救，那这个时候就影响到直接 就是影响到你的一个健康生命的危险了。有一些人平时啊具有冠心病的症状呢，比如像夜间从睡眠中间逼醒的，胸间呢气短的，劳累以后出现了心前区或者胸骨以后疼痛的，休息后可以缓解的，这种情况呀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你已经要千万的注意，该医生怎么治疗你就得怎么治疗，来改善心肌的供血，那么预防发生的心肌梗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的多糖呢具有广泛的生物学的活性，能够啊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机体的一个内缺氧的能力，而且呢可以呢减少体内的自由基的存在，调节我们主器官的功能。所以说灵芝中间的有效成分，每一种有效成分都是在起啊不同的调节我们主器官的功能的这个作用。灵芝可以保护心脑血管的，灵芝可以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强了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具有改善的作用。那么当然了，对于血脂高的也可以起到一个明显降低血胆固醇、脂蛋白、甘油三酯的一个作用，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形成，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已经形成的，它有降低动脉壁胆固醇的含量，软化血管，防止进一步的损伤血管，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阻止血小板的聚集。所以呢咱们说灵芝的有效成分啊多，而且呢有效成分进入到体内以后，它可以啊各就各位，它找到啊它可以帮助调理的这一个具体的部位，就起到它一个调节的这个作用。灵芝可以减轻或者缓解啊心绞疼啊心肌梗死的一些症状，减轻胸前区闪疼或者是紧压的一个感觉，改善了心悸气节，那么可以呢从人的食欲啊睡眠啊精神啊这个方面呢来改善，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体的咱们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因为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啊都可以啊得到一些改善，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整体的健康状况呢慢慢的在这个它的有效成分的作用下一点一点就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可以改变我们一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您表现出来的这个心肌的供血供氧不足啊，或者已经发生心绞疼了发生心梗了这种状况，就是心脏的供血供氧不足就得到一个改善了。那么灵芝可以降血脂，它降低啊这个血液中间的胆固醇，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升高 我们需要的血清的高密度脂蛋白，这样的话呢还可以呢提高血清谷胱甘肽的过氧化酶的活性，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降低血清中间呢脂质的过氧化物的浓度，所以呢可以调节我们呢这个脂肪代谢。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啊，就是有很多的专家，他的一生都是在研究灵芝的，几十年，在他的这些实验的这个结果，从实验中间可以了解到，灵芝对于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就可以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那么在这样的灵芝的有效成分的作用下头啊，那么咱们整体的健康，调节了免疫系统了，调节了我们神经系统了，内分泌系统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影响到我们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那这样的话呢，人天正岁月人正寿，你这是没办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调节的这个过程中间，那么就可以使得我们自己体内的内环境啊又得到一个平衡，使得我们体内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就是包括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得到一个新的平衡。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头，你会感觉呀啊，就是跟从前呢就是不一样了。那灵芝呢怎么说了，能够整体的调理，局部的改善，要使得我们体内呢阴阳平衡，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基础。我国古代的养生家呢，养生专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总结了很多的养生长寿的学说和方法。吕氏春秋中间就说，得道者身以长寿，意思就是说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就可以延年益寿。又说凡是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习无有志也，也就是说凡是要追求养生延寿的人都必须熟知养生的这个根本的措施和方法，那么疾病就不会侵犯到自己的身上了。所以养生就是要一个平衡，人体内的内环境平衡，保持人体的精气神的协调，那这个时候那给你的健康就起到一个整体调理以后，那么健康就得到保护。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锣鼓还在回响，废弃工厂却惊现神秘铁箱。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把这箱砸开， 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引得日本特工神秘人物冒死前来争夺？ 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